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19集《猫谋鼠计》。正这时，就听到大理寺的前院突然热闹了起来，没一会儿一大群丫鬟婆子走了进来，开始扫尘。很快有几个侍卫落到了他们眼前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那大概是方霸安排的人马。 你们是干嘛的？ 几个侍卫不解地看那些拿着抹布扫帚的女人们，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特别霸气的胖阿姨走上来。 我们是扫尘的，最近开封闹耗子，各个府衙都是我们打扫和放药的，王府、开封府都打扫过了，这会儿轮到大理寺了。 他们是谁啊？你找来的？ 那是那个胖阿姨，是开封菜市场卖鱼的王阿姨，其他的都是她找来帮忙的，这菜刀帮的各大帮主。 菜刀帮？ 不了解了吧？还有烧火棍脚和擀面杖派呢。 你是盟主吧？ 盟主自然是厨房大娘，我是盟宠。哎，你要不要入银子做大老板呀？ 白玉堂突然想唬展昭一脸猪油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跟猫咪似的舔爪子洗脸，还盟宠。 闹耗子？ 几个兵将似乎不太相信，王阿姨还挺泼辣，瞪着几个侍卫。 哎，我说小哥呀，我们撒药扫尘可是受的皇命，怎么你大理寺比开封府和八王府还难进啊？ 几个侍卫皱了皱眉。这时候展昭见差不多了，就悄悄将馒头小块扔进了院子里，随后一抖那袋子，将耗子放了进去。 哎呀，看啊，耗子！ 这时一个扫地大神眼尖，一指地上，王阿姨跟另外一个胖阿姨一把推开侍卫。 赶紧的，你们大理寺和开封府一样都有囤尸体的地方，那地方最招耗子了。开封府这几天没人，前天我们打扫的时候，停尸房里的两具尸体都被耗子啃得没人样了。 几个侍卫都已经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他们也知道方霸最忌讳的就是方俊的尸体出什么问题，万一过几天从地窖里抬出去的尸体被老鼠啃了，那他们几个必死无疑啊。 赶紧撒药！ 几个侍卫吩咐赶紧动手，那些妇人们就开始打扫和撒药了。侍卫将地窖的门打开，有几个妇人就用鸡毛掸子赶他们。 哎呀，你们碍手碍脚的，都闪边去，小心沾上耗子药。 几个侍卫无奈退到一旁，院子里乱糟糟的。几个侍卫晕头转向了一会儿，就见王阿姨和另外一个胖阿姨准备下地窖。 手脚快点。 知道了。 两个阿姨下了地窖，再看展昭和白玉堂已经到地窖里了。原来展昭的目的就是制造混乱，他和白玉堂轻功都极好，只要院子里一乱，他俩瞅准时机趁乱进入地窖，绝对不会有人发现。 你们赶紧，我给你们望风。 王阿姨边说边顺手接过了展昭手里还剩下的小半袋老鼠。展昭和白玉堂赶紧到了存放方俊尸体的冰棺前边。方俊的尸体平静地躺在冰棺里，展昭扫了一眼，难怪方霸要心疼死了，方俊的确一表人才，而且高大威猛，谁儿子养那么大死了都要疼死。白玉堂观察了一下尸体，表面上并无问题，就看展昭。 早知道把公孙带来了，哪怕带上小四子也有帮助啊。 展昭示意自己有招，从后腰拔出了一根筷子长短的小竹筒来。打开竹筒， 展昭从里边抽出了一根又细又长的银针，这是临行前公孙给他的，让他如果有机会看到方俊的尸体，将这根针插到方俊的肝脏。展昭大致找到了位置，将银针插了进去，等再拔出来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银针变成了黑色。这根银针是公孙用草药淬炼过的，能试毒。银针刺入肝脏，如果不变色，说明死者没中毒，如果变色，那肯定中毒了，而究竟中的是何种毒，就要看银针所变的颜色，这也是公孙要判断的事情了。展昭将银针放回竹筒，随后收好，对那两个把门的阿姨点了点头，那两人就将袋中的耗子一放，喊着就追出去了。 哎呀，果然有耗子，要咬尸体了。 什么？ 几个侍卫一惊，赶紧冲进来。此时展昭和白玉堂正贴着地窖的顶部从侍卫头顶掠过，随后随着两个胖阿姨出了洞口。展昭和白玉堂用轻功借两位阿姨丰满的身躯遮挡住自己，一阵风过跑了个无影无踪，可谓神不知鬼不觉。两个侍卫到地窖仔细检查了方俊的尸体，发现无恙，才松了口气。上了地面，就见耗子药都撒好了，几个婆子咋咋呼呼准备去第二家。侍卫将地窖的入口锁上，抬头询问负责监视的几个侍卫，那几个都摇头表示并无异常，众人才放心继续看守。离了大理寺，白玉堂忍不住伸手拍展昭的肩头。 猫儿真够机灵的，这种招都想得出来。 过奖过奖，老鼠给提的醒。 这时一个身影落到两人附近，展昭认出来了，是晚他们一些到的多罗。 查得怎样？ 多罗刚到就询问展昭和白玉堂，展昭将结果跟他讲了一下，多罗点头回复八王爷去了。 接着呢，我们去哪儿？ 我对方爸还是有一点点好奇。 这么巧啊，我也有。 那就去见见这位金刀王爷。 怎么见 啊？哎呀，你这么老实呢？我是开封府的官差，他儿子死在了开封了，我自然要调查调查。咱们去看看这老头子是真的死了儿子气糊涂了，还是有什么别的事隐瞒着。 城郊方霸的军营里，老王爷坐在帐篷里发呆。自从得到幼子死讯，他就一直无法释怀，整日就是发呆。 爹，吃点东西吧。 长子方文给他端来些吃的。这几日方霸明显苍老了许多，食不知味，晚上也睡不安稳，总是翻来覆去的叫俊儿。方武性格比较暴躁，拍着桌子在一旁生气。 皇上就是偏心，叫我说将那庞玉一刀杀了才对，亏我们方家为他赵家立下汗马功劳，如今天下太平了，竟然偏帮那帮皇亲。 方霸本来就头疼，这会儿更头疼了，方才拍了拍方武。 二哥，少说两句吧。 方武憋气，不过倒是也不说了。 爹，多少吃两口，不然身体熬不住啊。 赵普到哪儿了？ 应该几天后就能到，不过好像欧阳少征和邹良的先锋人马会先到。 唉， 爹，怕他干嘛呀？他赵普才打了几年仗，小小年纪的，不过运气好些。 哼，不知天高地厚。 就是， 我是说你。我想逼着皇上快做定夺，如果赵普一来，变数可就大了。谁知道被那庞妃拖住了时间呢？ 爹，我们有先皇御赐的金牌，又对赵氏有恩，赵普 怎么也不会驳你的面子吧？ 皇上可能会顾忌我们方家的颜面，那赵普可不会，他与先皇根本没有感情，赵家断子绝孙了他才开心呢。 什么？ 那就是一个混世魔王啊，帝王之才，霸主之姿，只可惜无心为王，整天吊儿郎当的，浪费了大好的年华呀。 方霸捋着胡须，难掩对赵普的赏识。正说话间，外边有个守卫来禀报： 启禀王爷，开封府展昭求见。 什么？ 展昭？包拯不是和庞吉都在江南吗？为什么展昭会在这里？ 文儿， 在。 你替我去打发了展昭，就说我已经睡了。 是。 等等，展昭是开封府的人，我与包拯有交情，这件事情是我与庞家的事，别把开封府带进来，所以要以礼相待。 儿知道。 爹，我也去帮帮大哥吧，久闻展昭大名，我想去见见。 嗯，去吧。 我也去。 你给我留下。 还没等方武嚷嚷完，方霸瞪了他一眼： 就你这莽撞性格，别一言不合跟那展昭再打起来。 哼，怕他？ 方霸摇头，懒得理他，到屏风后边躺下休息。想想大儿子虽然稳重孝顺，但是武功气度都一般，太过平庸；二子有勇无谋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；老四方才，性格内向胸无大志。可惜他的幼子方俊呢，文武全才。想到文武全才，老头又一次走起神来。 其实如果老三还在，他也是文武全才来着，只可惜，唉。 王爷为何叹气？ 方霸再一次叹气，就听到屏风另一边传来问话声。方霸听到声音，赶紧站起来恭敬行礼： 鬼使大驾光临，是否鬼将有吩咐？ 那位鬼使微微一笑，低头跟方霸耳语了几句，方霸连连点头： 一切照办。至于我儿的事， 放心，鬼将知道的。 多谢鬼使。 方霸恭恭敬敬行礼，将人送出大帐，那态度比对宫里派来的传旨官还要恭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